请睇感应篇第三十二节，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。以前我讲感应篇编咗个科判，你哋有冇见过？有冇将佢揾出嚟印俾大家？呢两句经文喺呢度系讲布施达到真正圆满嘅境界，佛家讲三轮体空，呢种系三轮体空嘅前方便，亦系三轮体空嘅初步落实，系我哋可以做得到嘅。施恩要求报，这个注解里头注得好，贪心未亡，与人追悔，论心未化，贪而且论，君子不为。儒家讲的最低标准，儒家最高的是圣人，其次是贤人，再其次的君子。从前人讲读书，读书自在圣贤，读书人要将自己的境界最低限度要提到君子那种境界，你读书先算真正有受用。由此可知，儒家的君子虽然三毒烦恼未断，他能服得住。我们佛法讲服烦恼，能服得住。烦恼习气奉不住，君子以下就是小人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，要明白的。为什么读书？读书的真正意义目的在哪里？如佛所讲的，无非是做个明白人者。明白事理的人就称之为圣贤。懂得分寸的人就是君子。所以布施绝对不要求果报，佛在经上确实有讲，佛门之众，布施、佛陀、菩萨、阿罗汉、 果报不可思议。所谓思一得万报，其实那个万是形容词，不是数字，绝对不止万倍果报。于是很多人将这句话错会了意思，佛门生意好做，一本万利，大家都到佛门里面来布施来修福，目的在哪里？求发财，求升官，求佛菩萨保佑，全是为了贪心，为了贪心能不能得果报。老实说，施是因，果报绝对有，哪会没有果报的？不过果报没那么大了。布施这个道理，如果说起来好深，要说你是什么动机，你用的是什么心，你的动机是纯善，你用心广大，咁你嘅果报就大。你嘅动机係为求自利，心量好窄小，你布施嘅果报亦就少。佛家讲嘅布施，小施得多嘅果报，得大的果报，这是说人心清净，真情清净，广大心修布施，这种布施果报就不可思议。我们同样的，佛布施一蚊，我们布施一蚊，我们布施一蚊的果报可能就是一蚊。佛布施那一蚊的果报不可思议，无量无边。什么原因？佛用真心，佛的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我们怎能比得上？所以佛家说施一得万报不是假的，但是你要懂得人家用的是什么因心，才能得到无比殊胜的果报。所以我时时教同学，人家跟你借钱，你欢欢喜喜借给他，绝对不要想他将来还给我。来借给他就是送给他，他还好好，不还也好好，你就没有烦恼了。你那个朋友会交得好厚，你睇好多好多朋友为咗借钱到后面反目成仇，历史上有，我哋现前环境上亦睇到唔少。点解会变成咁？就係借出去仲想佢还，咁错啦，绝对错啦，连借都唔求还，何况布施？布施如果求果报，你心就唔清净，唔清净果报少啊！清净心乜嘢都唔求，果报大啊！我哋而家讲无私嘅布施， 无条件布施，咁嗰布就殊胜啦。你送俾人，附带好多条件，人哋如果报答你，往往嗰啲报都系唔如意嘅。现实上嘅例子，各位如果细心反省下，你就能观察到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之中，大战之后，美国对全世界经济援助，有啲系借嘅，有啲系赠送嘅，对全世界好多受灾难、战争、祸害嘅国家都采取经济援助、布施，但系都附带好多条件。结果受赠嘅国家冇一个唔讨厌美国人，冇一个唔埋怨美国人。咩原因？求报啊！如果美国人读过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如果懂得佛法，佢而家的的确确可以统治全世界。全世界人对佢冇话唔感恩戴德嘅，冇话唔拥耀嘅。点解？布施唔求报嘛。咁系咩呀？布施恩德。能感动人。佢唔懂呢个道理。你而家有困难，我用钱财帮助你，附带好多条件，你当然会接受。点解？接受解决现前嘅困难，心里唔服啊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如果附带条件太苛刻，怨恨心永远化解唔到。咁系冇智慧，冇读圣贤书，唔懂呢啲大道理。佛家讲嘅统治世间嘅嗰啲帝王，佛经里面讲嘅最大嘅系金轮圣王，佢统治一世天下。我哋而家都俾佢统治，但系我哋自己唔知道，我哋亦未见过。就好似点呢？我哋呢个国家土地太大，嗰个住喺农村里面一生都未出过门嘅，佢边会知道乜嘢皇帝、乜嘢总统啊？佢唔知嘅，佢日日过佢嘅太平日子，佢嘅范围系国家统治嘅。金轮圣王，佛经同我哋讲，佢统治嘅范围有几大？一个单位世界，从前我哋认为嗰个单位世界系个太阳系，佢统治太阳系，我哋系太阳系嘅一个小星球。所以有人话睇到飞碟，我听到有飞碟，我亦曾经见过，可能系金轮圣王派人嚟呢度巡察。佛经讲嘅。点解称佢做轮王？佢有轮宝，嗰、那个轮宝系圆形嘅轮宝，系佢嘅交通工具，亦系佢嘅兵器。 好像我们现在说的战斗机一样，亦是它的交通工具轮堡。飞碟是圆形的，不是好像个轮堡吗？飞行速度非常快。佛经里面讲的，在一日之中，它就能飞行巡察整个太阳系。这么大的范围是它统合的。这种是我们从前的解释。如果依据黄念祖老居士的解释，那范围大了。黄念祖老居士解释，一个单位世界是我们现在讲的银河系。银河系的王，金轮圣王。我们在整个银河系里面，银河系现在科学家计算大大小小星球至少有100亿个，我们这个地球在银河系里头还算是个小星球，不大。这个是佛讲的最大的国王，福报最大的，其次是银轮王、铜轮王、铁轮王。我们这个世间的国王都不在数，都算不上。那个人福报大了，无论是人间天上，富是财富，贵是地位，都是果报。富贵寿考都有因缘的，如果不受因，你怎能得到果报？地位越高的人，聪明智慧超过常人，德行亦超过常人，他从哪里来的？不是天生的，都是受到良好的教育教出来的。以前演培法师在世的时候，好像是我第二次来新加坡，大概1979年，他请我吃饭，问我：净空法师啊，你赞成民主制度，你定是赞成君主制度？我同佢讲，我赞成君主制度。佢话你落伍啦。我话我并唔落伍。君主制度嘅帝王希望保持佢嘅传统，希望佢嘅朝代子子孙孙都能维系落去，他有这个心，所以培养继承人可以说用尽心血。因为有好的继承人，他的政权才能保持得住， 如果是个败家仔，一定家破国亡。所以对继承人的培养、继承人的教导，都是请国家第一流有德行、有学问的人来教太子。换句话说，他受最好的教育。那就太难得了，其他人没有这种机会，他有这种机会。他只要不给那些财色名食睡迷惑颠倒，他统治那个国家绝对不至于到败亡的地步。国是这样，家亦是这样，所以从前父母全心全力教导仔女，这种现象在民主里头已经没有了。民主里头讲老实话，那个责任心绝对比不上从前帝王。民主一任三年四年，下一任能不能连选到是未知数。所以我总觉得民主比不上君主，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西方不一样，西方确确实实那个帝王都是独裁的，中国老实说，中国政治制度可以说周朝时候就相当健全，汉朝时候那就确立了。你睇古时候，各位读历史，君权同相权分得好清楚。君权同相权嗰种关系，就好似而家公司一样，君权系董事会权力机构，相权系做事嘅机构，总经理、宰相等于总经理，皇帝好似董事长，权责划得好清楚。皇帝并不是完全专制，还要听人意见，接纳人的意见都是由细教的。不接纳人的意见，不会尊重人的，你那个皇帝的位置绝对坐得没几耐，一定有人起来取而代之，将你推翻。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非常好。以前方东美先生至少跟我讲过十几次，但是我对他没兴趣。他叫我读周礼，他说周礼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制度，周公制定的。如果周朝的后代都能遵循不违背，他说可能到现在还是周朝天下。子孙不照做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就亡国。商殷纣王的败亡，妲己女人宠爱女人，周幽王的败亡亦是宠爱女人。那个皇帝一宠爱女色就弊了。他不是第二个原因。样样听他宠爱人的话，真正忠心谋国的那些大臣他都不理，不单止不理，有时讨厌还将他杀了，他怎会不亡国？所以各位要知道， 朝代灭亡不是制度的问题，而是末代帝王昏迷，他才会亡。他如果能守住祖宗的成范，不会亡的。守住圣人的教诲，就能得到天下人，那是心悦诚服。圣人的教诲，居高位的对天下人布施恩德。你看佛教菩萨第一个布施，第二个守法，持戒就是守法，守法这个意思深广无尽，第三个教我们忍辱，要有耐心，要能忍，第四个精进，第五个禅定，禅定就是心里头有主张，不轻易被外面境界动摇。最后是智慧。什么是智慧？不求报是智慧，不追悔是智慧。帮助人还附带很多条件，没有智慧。所以唯有高度智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这个注解后面引《金刚经》上一句话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而行布施。那种境界比这两句又高得太多了。无所住是完全不住相，真的做到三轮体空。所以经常又讲，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，都是真实话。解决这个世界的纷争，领导世界，主持这个世界，佛家六波罗蜜就得了。我以前跟各位讲过很多次，你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、海湾战争，我们买那些钢碟你们都看过，问题有没有解决？不单止解决不到，越搞越复杂。战争如果能解决问题，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就解决了，没可能再有第二次。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仲是解决不到，那仲有第三次，后头仲有第四次、第五次，无数次。亦就是说明战争解决不到问题。什么能解决问题？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，问题就能解决了。美国人打韩战，花了 180万亿美金，180万亿嘅，嗰180万亿如果攞去布施南北韩，我谂问题马上就解决啦，无条件嘅布施。你布施之后嚟调停佢，边个唔尊重你？边个唔听你话？你系好人啊嘛！越战花咗10倍，1800万亿美金，唔单止解决唔到问题，永远结冤仇，冤冤相报，永无止境。边个愿意做呢种事情？嗰1800万亿送俾越南，我相信越南人见到美国人都叫老祖宗大恩人啊！所以我哋冷静谂下，无私无条件帮助人，真正为人利益着想，先能解决问题。而家呢个世界纷争解决唔到，点解？任何人佢考虑问题，第一个观念，对我有冇利益？我哋时时喺报纸度睇到美国人处理问题同外面交涉嘅时候，符唔符合美国嘅利益？呢一念就解决唔到问题。问题症结喺呢度，无论用咩手段都解决唔到问题。解决问题，圣言教诲讲，你要考虑到为佢嘅利益，符唔符合佢哋嘅利益，符唔符合大众嘅利益，唔好将符合我嘅利益摆前面，我嘅利益系自私自利，你点能服人？念念谂到佢嘅利益，社会大众嘅利益，将自己的利益抛弃了，跟各位讲自己真正得最殊胜的利益。于是我们就明白过来了，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圣言的教诲。我们中国人讲话，现在真的是人微言轻，没人相信。英国人汤恩比讲话，人家就相信了。他讲得好好，一点都没错。真正能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只有大乘佛法和孔孟学说。这句是他指出来的。大乘佛法是什么？孔孟学说又是什么？去哪里找？现在找孔孟的书不难，找大乘佛法亦唔难，找到之后唔懂。佛家常讲，佛法无人说，须自莫能解。找到啦，睇唔懂，或者将意思睇错咗，曲解啦，仲系解决唔到问题。所以总结就是一个教育的问题。要解决教育问题，头一个是师资问题。 点嚟培养师资。而家呢个世间第一等大功德，培养师资。各位一定要明白，而家亡国灭种唔怕，小事。道统断绝是大事，佛家讲的法身慧命，它不断得，它断了，世间人苦难无边啊！道统不可以断，能有一两个人逐佛的慧根，一切众生就有得救的希望，就有一线光明。这种机会亦不容易遇到，我们遇到了要珍惜。绵延诸佛菩萨圣言的道统，要担负起这个使命。这个使命是世间第一等伟大的使命。你能不能做这种工作，那就在你发心。你真正要发心，一定要具足清凉大师所讲的信解行证，这四个字通通具足，你都能做到。你就能承担这个使命。无论你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，无论你在什么工作岗位，都做得到的。贫穷沦落到乞衣亦能做得到，乞衣里头亦有佛，亦有菩萨，亦有圣言。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心，你肯不肯去做。还是我们现在讲经的这个题目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自己总要想下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能不能为人做好榜样。真的能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，你就是圣，你就是贤，你就是佛，你就是菩萨。这些话我们讲得好多好多，各位一定要细心去参究。圣人他的心行和圣德相应，圣德是什么？圣德是真情、清净、平等，绝对无高下。 你们曾经有几个同学跟着我参观澳洲雪梨一间电视公司，广播公司。总经理来接待我们，跟我说，他们那间公司从总经理到下面的员工，一直到清理卫生的工人，他说我们都是第一，都是平等的。我们因为去的时候，正好清洁工人揸住清洁工具在那里扫地，他第一，他洗得很干净第一。柜台里面站的服务员接待顾客亲切，做事认真负责第一。做经理的第一，我们公司个个都第一，咁先啱嘅。所以总经理入门嘅时候，正喺度扫紧地，亲切打招呼，彼此打招呼。点解？个个第一，冇第二嘅。嗰间公司叫第一公司。每个人将每个人自己本份工作尽心尽力做好，佢系第一。人人都第一，每一份工作都第一，嗰间公司先真正叫第一公司。所以我哋带一啲佛法赠送佢哋，佢哋好容易接受。佛嘅教诲同佢所想嘅所做嘅相应嘅。职务上有阶级，人格上平等，阶级是职务不一样，人和人之间平等，没有差别。阶级有没有？有。平等有没有？有。正是华严经常讲的，行报不外缘用，缘用不外行报，行报就是阶级。有董事长，有总经理，有科长，科员，一直落来到员工有阶级，这种是行报，但是他有平等。无论在任何场所之中，你看到他们都是平等的，亲切的。所以职务有高下，职务并不妨碍平等，平等没有妨碍职务。我去那里看，想不到华严经居然在他们公司里落实了。我好佩服，非常赞叹。这种精神理念，我那天还希望它能推广，推广到每一个政府机构、私人机构，能推广澳洲是第一，这个世界第一。所以你一入去一个祥和的气氛，团结的气氛，彼此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。那是他们的总经理领导有方。这种是智慧，智慧真正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工作上。 值得人赞叹。我哋居士林正中学会亦做紧，一般睇起嚟仲算唔错啦，实际上做得唔够，仲要认真，仲要努力。好，今日我哋就讲到呢度。